点声。 嘘，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借命而生，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。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，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，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。随着时间拉长，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演播江宁。 杜湘东刚走到监舍走廊，就听见出事儿了，声音是从盥洗室里传出来的。每天早上犯人起床，先得点名整理内务，然后再由管教带去刷牙洗脸。本所各监区的盥洗室都只有10个龙头，只能容纳一个监舍的犯人同时洗漱，所以通常的流程是，当一名管教带着一波犯人进去的时候，大班的另一名管教就得带着另一波犯人在外面等候。而当杜湘东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，却看到盥洗室的铁门上了锁，窗户栅栏里面人头攒动，挤得满满当当。这肯定又是老吴的杰作。每当杜湘东临时有事，老吴常常会把所辖两个监舍的犯人统统往盥洗室里一塞，自己就到宿舍睡回笼觉去了。至于共处狭小空间的犯人会不会大打出手，他才不管，反正打个头破血流也有杜湘东过来处理。老吴还颇有趣味的把这种事儿叫做斗蛐蛐儿。铁窗里充斥着叫骂，压住了水龙头放任自流的哗哗作响。好在今天的蛐蛐儿不是群斗，而是大多数观摩少数几个斗，所以场面还没有大到必须要拉警报的地步。杜湘东气急败坏地打开盥洗室的铁门，跟前的犯人居然没有注意到他，仍然围着圈往里看。透过人缝就看到水泥地上伸着两条腿，两条腿底下又压着两条腿，这四条腿的上方还运动着7、8条腿，机械而有力地往那两个人身上踹着踩着，砰砰有声，如同打鼓。杜湘东喝了一声，这些腿仍然不停。杜湘东忍着头疼又喊列队，人腿组成的森林这才四散，围成圈的人也缓缓挪开，沿着水池一字排开。地上的两个人正是姚彬彬和许文革。姚彬彬侧身蜷成一团，浑身哆嗦，缠着后纱布的那只手被他拢在胸前，像一个夜里害怕的小孩抱着一个布娃娃。往下一看，裤子湿了一片，却不太像溅着水，他尿了。而许文革压在姚彬彬身上，两肘撑地，肌肉绷紧，也在周期性的哆嗦。杜湘东过去拽了拽这个人的肩膀，竟然拽不动，只觉得手抓了一块滚烫的铁。杜湘东再喝令两个犯人强行把许文革抬起来，就呈现出一张惨不忍睹的正脸，几乎没有一块好肉，不是青的就是紫的，一只眼也睁不开了，血从鼻子和嘴里流出来，凝结在脖子上。许文革用他还能视物的那只眼睛和杜湘东对视了片刻，眼神不冷不热。杜湘东回头问了一句， 说说原因。 这话是对郑三闯， 那个从文革后期起就威震四城的老顽主说的。之所以没问谁指使的，是因为杜湘东知道，没有郑三闯的命令，这俩监舍里别说打架了，连大声说话也没人敢。铁门里有铁门里的规矩，规矩都是牢头执行的。作为规矩的集中代表，牢头自然可以享受某些特权，比如在伙食上多吃多占，干活也有人代劳，运气好了还能混上几根夹带进来的烟抽。对于这类现状，杜湘东一向是极其反感的。在他看来，在公安机关的规矩之外另设一套规矩，这已经构成了严重的挑衅。然而他又不得不学着顺应现状，因为那样便于管理，制住了一个就相当于制住了一群。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看守所的警力不够，类似于牧羊人总得养几条狗。但今天却是郑三闯先坏了规矩。在以往，挨揍的人必得咬牙忍着，被打尿了血也不敢报告，否则会被视为扎针的，以后的日子就没法过了。而打人的也有自律，再大的仇也不能打脸，不能见血，更不能让管教看见，只要看不见那就一切心照不宣。像现在这样，牧羊犬咬了羊又是当着管教咬的，他们就不是羊狗和人的关系了，必须得按照白纸黑字的监规来解决问题了。郑三闯立了个正，嘴里还叼着烟说， 新来的都得过过堂嘛。 对于杜湘东这个满脸严肃举止刻板的年轻管教，郑三闯从来是暗含着三分不屑的。在他看来，杜湘东的严肃是缺乏经验的严肃，刻板也是底气不足的刻板。然而此刻杜湘东却看出，郑三闯表面上虽然在拔份，但是眼神深处还是有些慌张的。何止慌张，说是惊骇也不为过，这在一个老炮的身上可不容易见到。杜湘东打断了郑三闯， 你也是老人了，该怎么说话不用我教你吧。 郑三闯把烟吐了，站得直了些， 报告政府，我有责任，他们打架我没拦住。 为什么打？ 没听见啊。 没长耳朵啊？ 我这还没醒透呢。 杜湘东便不看郑三闯，转向了和他同一牢房的一个杆犯。这个人是因为猥亵妇女进来的，以前在监舍里挨揍最多的就是他，睡在尿桶边上的也是他。 那你说说吧。 杆犯咽了口唾沫没出声，又像害了眼病似的狠挤了几下眼睛，偷空瞥了瞥郑三闯。杜湘东用余光看见郑三闯的眼角抖了一抖，从这一瞥一抖里，杜湘东读出了某种含义。他指了指杆犯，让他跟着自己到走廊里去。出了盥洗室，杆犯仍想含混其辞，杜湘东一句话就让他秃噜了。 要不然你去单间，请吴管教照顾你几天啊。 老吴有着许多花样百出的折腾犯人的办法，这是出了名的。而据杆犯交代，斗殴的起因也很简单，新进来的人第一顿饭往往是吃不上的。姚彬彬分在17间，恰好和郑三闯同屋，所以昨晚的窝头刚发下来，他那份只好被迫上供。而到了今天早晨，郑三闯又盯上了姚彬彬手上的纱布。郑三闯前几天刚上完料，脚跟子磨破了，还化了脓，正缺一块裹脚布。但这次的要求却碰了壁，姚彬彬还没说什么，隔壁18间的许文革先不干了，吵吵地说不能欺人太甚。郑三闯就乐了，说， 哼，不服啊，不服你翻板啊。 监舍里的大通铺就是一块木板，因此犯人们的黑话都与板有关，每天面壁反省叫坐板，新人进来挨一顿杀威棒叫走板，有更蛮横的人物把老牢头取而代之就叫做翻板。 而许文革八成是没听懂，又看到水池上架着一张摆放牙缸的木板，居然真把它抠出来往上一掀，见了郑三闯一身牙膏沫子，还吼道： 翻就翻，翻了你就别烦我们。 这话一出，问题就严重了。不管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，统治权的更迭总是伴随着铁与血的斗争。郑三闯就让动手，而许文革还真有两下子，上来就把郑三闯的头号打手，一个络腮胡子的东北人按在地上了。随后便有更多的人像疯狗一样扑上去，除了打许文革还打姚彬彬。为了护着姚彬彬，许文革就落了下风，一边挨揍一边说：打我得了，别打他。郑三闯又乐了，有条件的接受了许文革的要求。 仗义是吧？碰上仗义的人得先检验是真仗义还是假仗义，那就先打你，什么时候你扛不住了再让他替换你。 杜湘东明白郑三闯的本意并非是要打出个你死我活，无非是想把许文革收服了罢了。只要说一声服了，顶多再按北京街面的规矩叫一声爷，也许从此还能混上一把交椅，混混也有混混的爱财之心。没想到许文革愣是没服，用身体照着姚彬彬，咬牙挺了很久。就有人嘀咕了，看来这孙子是真仗义啊。这反而让郑三闯下不来台了，他也不能停，一停就是他服了，于是让手下发狠再打，而且专找要命的地方打。又有人劝了，说再打就出事了，郑三闯却被激出了横劲儿，说有事我担着，大不了一年劳教变成十年大牢。就这样，打与被打的拉锯战持续到了杜湘东的到来。这杆饭还说， 我还真没见过这么硬的人，连坑也没坑一声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借命而生。 这时候老吴总算是歇够了，慢悠悠地踱了回来。杜湘东斜了一眼没说什么，让老吴先带犯人回监舍，自己则去通知御医。许文革挨了几百记拳脚都有神志，突然松下来，反而没走两步就晕过去了，头磕在水池上又冒了不少血，只能用担架抬往医务室。料理了伤员，杜湘东这才腾出手来处理后续事宜。他到实习间宣布，郑三闯从今天开始重新上料，参与打人的帮凶劳动量加倍，持续一个星期，完成之后才能吃饭。然后杜湘东指了指郑三闯位于靠门处的那个专享铺位，又指了指姚彬彬，看见没，他这儿给你睡，他回头啊睡尿桶边上去。 郑三闯眼里凶光一闪，被剥夺了最宽敞的头板，这相当于失去了牢头地位。而杜湘东又特地盯了他几秒钟，表示此意已决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接着杜湘东招呼姚彬彬： 你过来。 那孩子小步往前挪了几尺，脸仍然是煞白的，眼瞅着又要哭了。他的模样再次让杜湘东烦躁起来，训斥道： 不准叫妈，再叫妈把你嘴靠上。 杜湘东又说： 你那个同犯啊是为你挨的揍，你就是不能给他帮忙也别给他丢脸。 姚彬彬上牙咬着下嘴唇，惨白的脸上泛出了一丝红晕，两颗豆大的泪珠从睫毛下涌了出来。这副表情让人想起电影里给女革命者的特写镜头，江姐、林道静什么的。最后杜湘东扫视监舍里的所有人说道： 他脸上有几道伤我可都记着，从今天起只能少不能多，多一道我唯你们试问。 许文革挨了一顿揍，无意中却翻了板儿，这在犯人里几乎算是个奇迹。看守所的监舍虽然封闭独立，但是自有一套传播小道消息的途径， 于是接连几天放风的时候，犯人们都会对许文革侧目而视，还有偷偷上去盘道的。杜湘东本来担心郑三闯会报复，但事实证明他多虑了。那个戴着脚镣屁股后面拖着俩大铁球的老炮，虽然看见姚彬彬和许文革就阴着脸，但是当手下的兄弟又想去找这俩人的麻烦，却被郑三闯一个眼神就瞪了回去。郑三闯还下令以后谁也不准再抢姚彬彬的饭。这么做当然不是要给杜湘东面子，而是因为老炮行事自有老炮的原则，对于够硬气够仗义的人物，就算是仇家他们也要给予足够的尊重。而这俩犯人再次让杜湘东另眼相看，是在劳动的过程中。劳动就是制作象棋子儿和冰棍棍儿，对于所里这算是创收途径，对于犯人则是必不可少的改造任务。除了死刑犯和卧病在床的，其他人无论刑期长短年纪大小概莫能免。在劳动的时候，犯人也要分个三六九等，具体的说是分成体力工作者、技术工作者和半个艺术工作者。大多数人发一张砂纸打磨上游加工出来的半成品，这是最费工也最枯燥的流程。有一定技术能力的犯人则被委以操作车床和冲切机的重任。还有一些会刻图章的，那几乎是所里的宝贝，冲压上字的象棋子儿都得靠他们进一步修饰加工，车马炮才能成为整齐的篆文。姚彬彬和许文革是工厂里出来的，自然被指定在了车床旁边，但是因为是同案犯，两个人不能搭班，而且还被远远的隔开。许文革果然底子好，不出两天车出来的象棋子的合格率就已经遥遥领先了。而姚彬彬纱布虽然摘了，右手仍然不太灵便，操纵不动机床，所以干了两天又被扒拉回了打磨组，用胳膊肘夹着棋子来干活。这一天杜湘东正在看着犯人赶一批订货，就听见哐啷一声，一枚残缺不全的象棋子飞了过来，恰好落到杜湘东倒放在窗台上的大檐帽里。他正靠墙想心事，忽然一惊，还以为又有人打架了，但抬头一看，闷热的车间秩序如常，只有最靠把角的一台车床停了下来。负责操作他的是一个交通肇事犯，这会儿愣愣地站在一旁，显然也被吓了一跳。杜湘东吹了一声哨子，提醒把守在车间门口的同事注意警戒，又捅了捅歪在椅子上睡觉的老吴，招呼他一起过去看看。来到车窗旁边问怎么回事，这个交通肇事犯也不知道，表情一片茫然。杜湘东又转了转车床上的摇杆一动不动，不知道是哪儿卡住了。正在这时，他的脚边却多了一个人，姚彬彬不知什么时候从工位上闪了过来，蹲在地上伸着脖子打量着这台车床的底部。姚彬彬抬头对杜湘东说，这是主轴上的三爪卡盘掉了。杜湘东还没说话，老吴先踹了姚彬彬一脚，谁让你离岗的？姚彬彬仿佛这才想起自己是一个犯人而不是工人，连滚带爬地回去了。而杜湘东绕着车床这儿拍拍那儿看看，一时间头就大了。他不懂机械，但却知道这台机器坏了的话后果有多惨重。如今别说是管教们的加班补助了，就连维持所里那两台北京212吉普车运转的费用都出在象棋子和冰棍棍上。但是为了节约成本，所里购进的设备都是外面工厂淘汰的，早就超龄使用。制作象棋子的车床以前也趴窝过两台，请来维修师傅，人家说这种50年代的仿塑产品连配件都找不着了，于是只好报废，进而势必耽误生产进度，进而又要受到那些商家恶狠狠的催逼。想到这个，杜湘东的头就是替所长大起来了。老吴却又说起了风凉话， 嘿嘿，坏得好啊，资本主义的尾巴翘不起来了吧。 杜湘东倒想提醒老吴， 每个月发补助的时候，他可没少为了块八毛的数目去跟管理科扯皮。但再一想，帮着犯人说这些也不太合适，于是没接茬，让老吴先去找上面汇报，自己呢却没走，又把姚彬彬叫了过来。你怎么知道哪坏了？姚彬彬说，咱们的车床都没有按时保养，机油一亏，主轴就会磨损卡盘。他说话的时候眼睛又亮了起来，但那就不是泪光了，而是某种兴奋的光泽。这个眼神让杜湘东心里也是一动。 啊，这么说你能修啊？ 以前没用过这种机床，但是它结构不复杂，而且机器的道理都是通着的。啊，不过我手上使不上劲儿。 姚彬彬说着朝许文革的方向看了一眼。杜湘东明白他的意思，于是便向许文革招了招手，然后又告诉姚彬彬，角落里还堆着两台报废车床，如果需要零件，或许可以从那上面找到替换的。这俩犯人就开始修理了，杜湘东站在一旁监工，防止他们发生不该有的交流。过程大致也能看懂，他们拆开主轴机箱，把损坏的卡盘取下来，再拿去和报废车床上相对完整的卡盘进行比对，两种车床的卡盘却不是一个知识，于是需要再进行一番加工，把替换用的卡盘爪子磨短一截。车间里的工具还算齐全，鼓捣一阵，居然鼓捣好了。许文革用修复的车床车出一个象棋子儿，由姚彬彬递到了杜湘东的手上。 许文革说，政府能用。这小半天里，杜湘东还在观察这俩犯人的表现，他们配合极其默契，姚彬彬负责拿主意，指到哪儿许文革就拆哪儿，再指到哪儿许文革就装哪儿，甚而在特殊工序上都不用语言交流。姚彬彬做个手势，许文革就知道要上油，再做个手势，许文革就知道要电焊。许多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干久了的老工人都练就了这种本领，如此一来就能在噪声震耳欲聋的车间里保证效率。但考虑到姚彬彬和许文革在厂里的时候，一个是模锻车间的，一个是维修班的，俩人的工作并不搭界，所以他们的默契很可能就是盗窃的需要了。 许文革、姚彬彬袭警越狱，紧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，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，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。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，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，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。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？欢迎收听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作家石一峰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江宁，编辑张璐。 许文革请求杜湘东找医生给姚彬彬看手，杜湘东找自己的法医朋友前来帮忙。姚彬彬受伤的手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借命而生》。 两个越狱的嫌犯，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，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。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，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，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。随着时间拉长，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，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。小说《借命而生》，7月18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当天23:30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